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尔东兔子，我是丁宪，欢迎订阅哦。第66集，机器人大战。科技展中心有一台人工智能管家 IE， 能说各种俏皮话吸引游客的注意。丁宪刚一蹲下， IE 就说话了： 姐姐你好漂亮呀。 楼凤从边上凑了个脑袋过来： 哎，我呢我呢？ 你是千金小姐。 众人一愣，随之大笑。楼凤红了脸，元芳不怕死的在身后补了句： 挺眼力劲儿啊。 四眼田鸡。 众人又是大笑。 损人玩意儿，你爸爸是谁啊？ 艾姨圆圆墩墩的身体立在中央一动不动说： 我爸是李刚。 那你是牛逼。 众人险些笑背过气去。 别太当真了。 赤马参展的东西星罗棋布，包括用于航拍的无人机、量子点液晶技术、语音助理、刚才的 IE 人工智能管家、对战机器人等。电线一回头，就看见周思月一个人站在赤马参展区看了许久。他过去 看什么？ 周思月闻声回头看了他一眼，又转回头一扬下巴冲里头一点： 喜欢吗？ 啊？丁宪扬头不解地看着他，因为那口气实在太像在商店里买东西了，随便一抬手问他喜欢什么，随便买。 苏百从做的东西无疑是高科技的，走在科技最前端的，但套用化模式太强，冷冰冰的，没什么人情味。确实这也很符合苏百从这个人的气质。 丁宪如实地表达想法。 设计 IE 的工程师曾经联系过叶教授，叶教授看了所有策划之后气得吹胡子瞪眼。苏百从设计 IE 是要告诉我们，他只想走在科技的最前端，并非从科学本身出发。 周思月双手交叉在胸前看了眼丁宪，继续说： 叶教授经常跟我们说，科学是有诗意的，所谓诗意呢，就是爱和热情。他感觉不到苏百从团队对 IE 的爱和热情，好像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博眼球和赚钱的工具。 你是在说苏百从的坏话吗？ 我需要自己理解。 展会的贵宾休息室内，苏百从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窝在沙发里，双腿交叠，正跟对面的男人聊着关于新 IE 的开发。忽然有人进来，低声在他耳边说了句： 那小姑娘在展厅里。 11点，期待已久的机器人大战正式开始。两支对战团队分别是来自赤马科技的马蒂尔达以及星源科技的小钢炮。小钢炮在去年的对战中输给了美国队，拿了银奖，而马蒂尔达是赤马今年刚研发的，未参加过任何比赛，甚至这次在展览馆中是首次面试。小钢炮今年看上去比去年大了一号，像一台重型挖掘机，机身延伸出一只强有力的铁臂，顶端是个大锤，这在对战机器人中是相对少见的。大多数设计师会选择让自己的机器人从侧面攻击，便于操作，但是如果被小钢炮的重拳压中，对方的机器人就等于废了一半，这样的设计大胆且冒险。然而当揭开马蒂尔达的幕布，所有人都惊了，赤马团队直接将马蒂尔达设计成一个圆盘，也就是旋转机器人，横面全是刀片状的螺旋桨，高速运转的时候像一个陀螺仪，小钢炮根本无法近身，一靠近就火花四溅，瞬间被飞速运转的马蒂尔达割下一只手臂来。几个回合下来，小钢炮被马蒂尔达逼到墙角，割得只剩下半具躯壳，奄奄一息，满地都是小钢炮的机械残骸。场外人声鼎沸，一场机器人大战看得现场观众热血沸腾。元芳是小钢炮的脑残粉，去年比赛虽然最终输给了美国队， 但小钢炮所有的设计理念都非常合他的胃口。如今被强势的马蒂尔达逼到墙角，他比设计师还纳闷，撸起袖子对着赛场挥舞手臂， 反击啊，小钢炮！小钢炮，站起来！ 众人被他带动，纷纷对着小钢炮喊起来：“ 小钢炮，加油！ 加油啊，小钢炮！ 小钢炮， 加油！ 反击啊， 小钢炮！ 加油！ 加油！ 小钢炮， 反击！ 小钢炮， 加油啊， 站起来！” 丁宪看了眼周思月，唯独他是清醒的。他双手环在胸前，目光淡然地看着台上。丁宪问他：“ 你希望谁赢？” 周思月的目光从台上收回来，低头看丁宪一眼，不动声色地说：“ 这种没什么悬念的比赛，不需要希望。”“ 你觉得小钢炮必输？” 周思月勾了勾唇角，目光转回台上，漫不经心地说：“ 控制器都被打出来了，你觉得他还能赢？CPU 是一个系统的核心，而控制器就是机器人的 CPU， 相当于人的心脏。换你，被人掏了心脏还能活？” 丁宪默默消化了他说的话，想了会儿，又问：“ 这么说，苏百从转型挺成功的，他已经成功进军机器人界了？” 周思月低头，目光接窍地看着丁宪，耳边呐喊助威的声音越来越大。他微微俯身，在丁宪耳边极其轻蔑地笑道：“ 你批准的。” 气息微热，丁宪心跳加速，抬头撞进他颇具深意而又深邃的眼里，耳朵觉得热。两人就这么在人群中安静地对视了两秒，丁宪总觉得下一秒他就要亲下来。突然身后传来一片唏嘘声，把丁宪扯回了现实。两人几乎同时别开头往赛场上看去，星源设计师直接将小钢炮开进了一旁的螺旋条捣碎机，在一阵噼里啪啦的破碎声中瞬间化为几块废铁，毫无生气地躺在地上。随后设计师将操控杆一丢，对着观众耸肩摊手，转身离开。观众席鸦雀无声，他们都知道星源设计师是带着情绪离席的。再看舞台上，马蒂尔达犹如一个胜利者在原地旋转，一旁许久没开口的机器人 IE 仿佛也在为他的朋友获胜而感到高兴，脑袋部分的屏幕上变成了笑脸，眼睛眯成一条缝，一闪一闪的，一字一句的用机械音说：“ 恭喜啊，我的老伙计，努努力，我们马上就可以侵略地球了。” 元芳把手搭到周思月肩上：“ 看来啊，赤马科技真要吃下这整块蛋糕了。” 周思月看了他一眼说道：“ 吃不下，其实星源的设计没有问题，只是技术上需要革新，不然明年还是承受不住赤马的大功率消耗。乔氏继电器确实好，但是耐不住电阻热量积蓄，可以换更大一点的芯片试试。” 元芳虽然喜欢机器人，但一直没机会上手做，听周思月说的头头是道，他俨然化身成了迷弟。在一旁许久没插话的董正飞看了眼周思月，有些不屑：“ 你是说 PMDC？ 但据我所知，这种比较适合大型机器人，小钢炮不适合。” 那表情似乎在说：“ 你做过几个机器人，就在这瞎说。” 不过也理解，董正飞刚在机器人大赛上拿过金奖，怎么都觉得周思月这话有点在挑战他的权威。周思月淡淡一笑，没再说话。元芳想开口打圆场，却又不知从何解起：“ 董师兄，那你怎么知道小钢炮明年就不会变成大钢炮呢？” 丁宪此时一脸纯真又无辜地发问，一点没有给人感觉是在找茬，但又不好让人反驳。“ 对呀。” 元芳连忙说：“ 话糙理不糙。” 话音刚落，身后忽然传来一道低沉的男音：“ 谢谢。” 丁宪一愣，下意识地看了眼周思月，周思月也在低头看他，眼神微冷。“ 谢谢。” 倒是邢路飞先开口了：“ 苏总， 来者不善。”楼凤戳了戳元芳：“ 这斯文败类是谁啊？ 赤马老总苏百从啊。 他为什么叫我们家羡羡羡羡啊？ 你怎么结巴了？ 楼凤白他一眼，又说了一遍， 他为什么要对着我们家丁羡叫羡羡？ 元芳哦了声， 哦， 仔细在脑海里搜索关于这两人的记忆，随后说， 不知道。 苏百从是一个人来的，秘书也没带，照旧一身笔挺的西装站在人群后头，戴着一副无边框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指尖夹着一根未点燃的烟。他扫了一圈，目光定在丁宪身上，笑道， 我代替你董师兄回答吧。机器人只会越做越小，而不会越做越大。对战机器人，首先要考虑的也是灵活度和敏捷度。 随后苏百从又看了眼周思韵，说， 但你周师兄说的也没错，可以放大芯片加快散热，但得缩小其他控制区的空间。我想你是这意思。 年近三十的男人，面容俊朗，身材修长，对专业内容侃侃而谈，笑得温柔又斯文，但他目光紧盯着那一人。楼凤一看便知道大事不好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我们下集再见。